大家享唔享受收睇 My Radio 嘅节目呢？查实 My Radio 嘅营运系有赖大家嘅鼎力支持嘅，请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 嘅月费计划，付费支持自由发声，记得交月费啦！大家可以以 PayMe、PayPal、Patreon 转数快，又或者亲临普罗政治学院交月费。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 付费支持自由发声，请支持 My Radio。 宏愿海外物业投资中心开幕呈现，英国楼盘陈亮的讲座将会在4月24号举办，同你探讨 BNO 5+1 签证和英国楼盘。快啲打嚟6221-4438报名啦！ 天地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好，翻嚟第二節， 系首先咧，我要介紹翻就係呢個另外一個節目咧，就係 今朝有酒， 今朝有酒嘅 所推介嘅， 真係我又攤咗嗰支酒，哇！呢支鑽真 係 Two Moons Two Moons Signature Dry 鑽，屌乜45%， 幾多飲啊？即係呢個今朝有酒呢個節目， 係啦， 好啦，喂。 咁啊，係啦，所以我哋其實 My Radio 都有好多好高質素嘅節目嘅，咁啊，希望大家就 一定天地有正氣就唔係一個好質素嘅， 希望大家咧就多多支持啦。咁啊，今日都係21号啦，咁啊都差唔多月尾，咁啊一直支持緊嘅觀眾咧就記得加台費啦。咁如果都係新觀眾嘅話，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支持。咁我哋其實每日都有唔同嘅節目嘅，咁亦都可以等大家嚟多啲嚟睇。 係嘛，有到月尾啦，係嘛？ 係啦。 非常好啊！ 感謝大家的支持。 阿輝越嚟勁咯，我中意你啊！即係阿輝越，即係喺我 馬佬唔好中意我。 喺我呢個倦勤嘅時候，即係喺而家呢一個非常之難搞嘅時期。因為點解咁講咧？嗱啱啱有一段新聞嘅，就係話最近喺呢、這個有一個新嘅指引，就係話當時。上年的立法會選舉，本來在2020年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就因為要延遲，然之後咧就政府咧就曾經講過，就話喂，喺呢個時候唔緊要，你哋停咗個選舉，我用錢嚟揞撚住你把嘴噶嘛。曾經就話喂你哋要搞嘅搞過嘅，哦你哋可以 claim 翻錢。政府是會資助你哋搞呢一個被取消嘅選舉嘅所有嘅錢噶嘛，係咪？講過講咗嘅，但係喺啱啱早幾日就同大家同個公眾講，本來係咁講噶嘛，但係而家就同公眾講就話，如果你係被嗰46人即係拉咗嘅，即係如果你有 case 喺身，如果你有關於呢啲咁樣嘅選舉 case 喺身，即係包括而家嗰46參加初選嘅所謂嘅2020年嘅立法會嘅參選人，係唔能夠攞政府呢一個資助。在这件事上面真是非常之冚家產中的冚家產，是吧？首先第一件事我告诉你，这46人定了罪未？在法院里面他们未定罪的嘛，纵使你可以用法庭用法律的一個程序去將他們扣押，去將他們還押監房看管，但是問題你還押監房看管在法律上面他們是無罪的嘛，在一個未定罪的情形底下你就已經可以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利，那這個是什麼法治啊？ 乜撚嘢叫司法獨立啊？咁樣司法獨立，司法喺成件事裏邊一定係有一個，唔係我唔係講緊乜撚嘢無罪假定呢一啲法律 terms，而係喺法院你未幫個取之前，嗰個人係冇罪噶嘛？而家佢哋都未定罪，佢哋都未判罪，都仲要經過法院嘅審訊，都要經過法庭嘅裁判，你就已經剝奪咗佢哋所有嘅政治權利，包括你而家你話參選，你話參選嘅人係你個參選人去 claim 翻一個嗱，如果你當初 DQ 咗佢，好似何桂南佢哋，你 DQ 咗佢嘅，你嗱你 DQ 咗 officially， 你 DQ 咗佢嘅，你就仲可以講喎。但你冇 DQ 佢噶嘛？你只不過係話佢參加呢個初選35+犯咗國安法 whatever， 但係呢件嘢。同佢參選係兩件事嚟噶嘛，係兩個 case 嚟噶嘛，係咪？即係你可以你國安你定罪，你判佢幾多碌都係你國安嘅事。但係問題係佢參選係佢參選嘅事嚟噶嘛，你唔可以將佢兩個撈埋一齊噶嘛，你撈埋一齊呢個唔係法治，呢個係人事嚟噶嘛。你而家就係咁撚樣啦。即係連坐法，你犯咗呢一條罪，你一定係等於犯咗呢條罪。但係喺普通法裏邊係冇呢樣嘢噶嘛？你犯 A 罪同 B 罪係兩個 separate 嘅概念嚟噶嘛？除非你而家特區政府宣布你肥大波華，你宣布你而家香港唔係行普通法。原來你香港並唔係行普通法，即係話你中英聯合聲明一國兩制。基本法完全係立撚殺嚟嘅，原來廢除咗啦。然之後你就話：哦，行大陸法，行任何嘅法律，唔緊要㗎，真係唔緊要。 坦白講咯，冇問題。 坦白講唔緊要，我姚冠東、陳家輝 支持， 支持，完全絕對支持，我哋愛國愛黨，絕對支持。你咪行，但係問題你而家唔係行緊啊嘛。就算嗰啲最閪嘅人，甚至係譚慧珠又好，林鄭又好，邊個都好，邊個藍絲都好，佢就算陳百祥都好，任何人你想行大陸嗰套法律冇緊要嘅咪行咯。但係問題香港唔係行緊啊嘛。咁如果你呢啲人你要行嘅，你咪出嚟示威，你出嚟爭取陳百祥啊、藍絲啊，甚至你撐政府啊嗰啲人啊、打科興嗰啲人，你唔緊要噶，你行出嚟啊嘛，你行出嚟爭取，你話香港取消一國兩制，即時行一國一制 ，cancel 中英聯合聲明，不惜。同英國政府兵戎相結，攻打英國政府，係咪？冇所謂㗎，唔緊要㗎，我支持啊！起碼你有吉事，我真係覺得起碼你有用啊！唔緊要㗎，你呢班撚人你行出嚟嘛？你話喂，屌你老味！特區政府、中央人民政府，唔該，而家我哋正式廢除一國兩制，真係嘅，快啲！不要等下禮拜正式廢除一國兩制，廢除基本法，廢除中英聯合聲明，因為現在已經是現實行事，香港已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及基本法去管治的地區，啱唔啱啊？喂，正常的喎呢件事， 冇錯 啊，係啊，我哋香港而家就係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使緊嘅係憲法同基本法賦予的權利，即係話香港的問題是你。外國不能干涉的中國內政嚟噶嘛，係嘛？ 咁你呢啲所謂嘅藍絲，所謂嘅支持政府分子，咁你係咪應該行出嚟就話廢除基本法啦？我哋屌你老母！如果我哋香港地行憲法，行中國法律，可能好撚勁喎，係咪？大灣區就更加早一步融合啦，廢除港幣。廢除地權，地權全部都係歸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有，啱唔啱啊？非常正喎呢件嘢，係嘛？係啊，係咪應該行呢度啊？係咪應該咁行啊？ 而唔好喺度即係借住呢個名，借住一個已經死咗嘅軀殼，仲繼續喺度行講緊，即係你基本法已經收皮㗎啦。其實好老實 講乜春啫？你基本法收撚咗皮㗎啦。是 咪？ 如果有一部基本法和憲法，我梗係揀憲法啦，係嘛？橫豎都係啦，係咪？即係個邏輯係，你有一部基本法，你都根本就唔撚跟，我中意點講就點講，我中意點撚玩就點撚玩，咁即係嗰部法律根本就名存實亡噶啦。加上個邏輯係，加上嗰部。什么基本法？你话佢叫基本法，写捻晒有明文规定九啊几条，写晒喺度，连埋啲附件写鸠晒喺度。然之后你唔跟，然之后外国仲话你唔跟基本法，咁呢本咁个逻辑系咁你本咩法律根本系荡然无存噶嘛？ 废纸嚟嘅啫嘛， 废纸系咪讲乜捻嘢啫？系嘛？所以冇需要再講噶，你揭一揭，你甚至我真係呼籲所有嘅網友，所有聽呢個節目嘅網友，我唔該你屋企一定要擺一本基本法喺度睇。你 仲擺基本法？ 唔係你睇下先，好笑啊！你睇下，你睇咋，齋睇睇咋，睇咋，你睇下，你打一本基本法睇下，哇！你就會赫然豁然開朗，你會發現啊！原來今日揾笨柒嘅，即係完全揾笨柒啊嘛！而家你唔好講啦，你唔好講唔緊要嘅，我愛國愛黨唔緊要嘅，你香港你咪行，屌你咪行憲法咯，你咪行屌，根本冇分別，你中意點樣講就點樣講，而你就唔好揦撚住本基本法喺度噏噏樣樣，呃鳩啲鬼佬，即係呃鬼佬，我哋就呃鬼佬就話啊，仲有份咩基本法？根本哎呀唔好玩啦，根本就唔存在㗎啦，唔緊要㗎。嗱，我作為我嗱，我姚冠東同陳家輝，我諗我哋嘅立場一致嘅。我哋真係屌你乜，唔緊要，我哋愛國愛黨。 冇錯啊。 係啊，你中意點講？ 我哋一直嘅批評就係因為特區政府，即係你應該我哋嘅中央委派咗呢一堆咁嘅垃圾嚟管治我哋香港。 忠誠的廢物。 冇錯。所以我哋先至要喺度一直喺度抨擊佢哋呢一堆咩廢物，所有嘢都做唔撚好嘅。做啊，即系防疫啊，所以打疫苗嗰啲全部都一塌糊涂嘅。 嗯，咁所以如果能够国家能够救我哋咧，我哋应该系 梗系啦。啲内地而家都零确诊噶嘛，零感染噶嘛，你喺香港仲大紧把。 人哋嗱，如果中国了解城市，起码都有百几个，百几个城市零确诊，净系香港佢仲有确诊。 咪咯，澳门都冇啊， 澳门都开始零啦。是不是 澳門不嬲都嚟咗好耐啊！ 你話香港地而家都仲有咁多確診，咁你講乜鳩嘢啫？ 咪係咯，做得差咯，廢咯呢堆，係嘛？忠誠廢物。 所以咧，即係頭先即係一開始講緊嗰個而家四十六人就 冇得 cam 錢啦， 係冇 cam 錢啦，冇 cam 錢啦。咁我今日咧即係有一位有啲我諗有啲候選人冇唔會候選人，有啲曾經參加過2020年立法會選舉嘅人士都會收到選舉事務處嘅信件，我就收到信件嘅，我就收到實體嘅掛號信嘅，亦都有啲人士係收到一啲電郵嘅，咁啊電郵就講啦，致候選人就已終止的2020年立法會換屆選舉申報選舉開支的相關政府付款的申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已修訂有關的申索指引，現夾附經修訂的 申報選舉開支的相關政府付款的申索指引，以供參閱。跟住就係選舉事務處正根據選舉候選人候選人啊候選人，原來我都係候選人啊！候選人提交的選舉申報書及獲得的所有文件證據，以核實每項申索，從而確定申索是否完全符合指引及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554章下的要求，以及決定政府應支付的金額。由於本處需時查核候選人提交的選舉申報書相關的補充資料和文件證據，有關申索核實工作仍在進行中，本處在完成核實有關申索後，會以書面通知候選人有關申索的審核結果，以及通知庫務處處長需付的款額及該付額需予任何人。 咁即係可以話你可以交單， 唔係 都唔係咁嘅意思。 冇錯，佢咧就話因為針對好多即係期間嘅例子，例如黃白魚啊，即係嗰啲 係啊，嗰啲奇怪嘅開支啊嘛，佢哋話。 即係咧，我咧就呢一封咧，呢一封電郵咧就係、是。由另一位參選人係我老友，佢收到嘅，佢今日 send 俾我，就話佢問我有冇收到有關電郵，但係我就同佢講，我就收到有關於嘅掛號通知，我就收到掛號信，我嗰扎掛號信咧就係、是、要我就某一啲嘅單據，就話要列出。點樣即係曾經啊點樣有過咁樣嘅，即係要 break down 係。即係其實話交單呢樣動作係之前做咗嘅。 所以咧，電郵咧裏邊所指嘅需要審查嘅人咧，就包括我，即係我係其中一個係要審查嘅人嚟嘅。咁咧就嗱係就喺呢46個人裏邊，即係根本上成個部署拉佢哋啦。而家唔 cam 俾佢哋 cam 錢啦，成件事其實就係要消滅呢一班人，即徹底消滅呢一班人，徹底消滅呢一班勢力。而佢哋覺得，即權力係覺得消滅咗呢一班勢力係第一步，即覺得第一波係 冇錯。所以而家都開始着手針對於黎智英所屬嘅《蘋果日報》一傳媒。就一直已經喺度發緊炮轟緊佢哋嘅， 所以咧，我今日同啲朋友即係食飯，即係都講話喂，佢哋都好悔，即係佢哋話喂，蘋果係一定冇噶啦， 你再咁落去點做落去啫？你日日都喺度話你係即係假新聞啊、煽動啊呢樣嗰樣啊嗰啲咁，其實你做唔到落去嘅，即係再咁落去之下， 我就咁諗啦，即係你而家你。權力真的很想去這樣做，即權力希望用極權的手段、去令到這個社會去變成一個、極權支配底下的社會，而他能不能夠成功，他能不能夠成功去做這件事呢？我是存疑的，即係我從一個學術的角度，即係我從一個真係學術的角度，即係係咪就係咁就得嘅咧？即係咁樣去對付一個自由社會，咁樣對付一個本來自由嘅社會，從港英時期到而家都係一個自由言論嘅社會，佢得唔得嘅咧？係咪？即係佢都唔知道。咁所以我會覺得喺咁樣嘅情形底下。成件事不是大家不要亂，大家不要亂，不要亂一件事是什麼？大家不要亂一件事是什麼？不要以為權力做什麼事我們就一定是逆來順受，不一定，不一定， 而係權力做啲咁嘅嘢，可能會衍生另一啲嘅結果。唔知道，真係唔知 道， 係咪？即係你唔知佢，即係有總有啲人，我同你有翻唔上年紀，有翻想擁有嘅嘢，即係一定會係喂。唉，梗係唔好同佢硬冚啦咁樣。喂，但係永遠個 error 位，個 error 嗰個位，即係個錯個位，即係佢權力管唔到個位就，原來啲人什麼都不要，佢什麼都唔撚驚，佢要去做，唔知真係唔知。即係你問係咪會有嗰啲咁嘅事情會發生咧？我到今日都估唔到。即係我唔能夠預料到，我推測啫。 係，冇咁容易估得到啦。你聽日嘅嘢都可以估唔到啦。純粹就係話，唔係因為你好簡單，就算當初2019年佢推個逃犯修訂條例嘅時候，我哋都冇諗過竟然會引起咁嘅軒然大波嘅。 咪推個人都估唔到啦。 係啊，推嗰陣時候我哋都覺得係有問題，但係冇諗過會發生日後咁多一連串咁多嘅事情。 係攬炒嘅事情咯。即係雖然到今日，即係而家香港地咁樣嘅環境，嗱我唔該你當年。嘅所謂嘅焦土派、攬炒派，我唔該你哋當年嘅攬炒派、焦土派，你哋出嚟 claim victory， 你哋要出嚟承認勝利，唔該，我請2016年、2017年、2019年，邊個叫做焦土派？邊個 claim 自己叫做焦土派？攬炒派乜嘢嘢？我唔該你哋出嚟宣稱你哋勝利，勝利啊！係咪勝利先？你都係攬炒嘅噃， 向勝利邁進一大步， 但係未勝利先。 邁進一大步，差仲未見到真正我哋想見嗰個局面。 唔係嗰個咩局面先？ 嗰個局面係生靈塗炭， 哦， 冚家拎。但是邁進一大步是不 是 是嘛我條拉是沒有變過的 一路走來始終要一分分 是沒有變過的 喜歡你喂就是這樣是、啊、麻煩你真的喂都是階段性勝利、啊、 絕對是今次是真真正正貨真價實的階段性勝利 大家回到2019年我們回到2019年是不是很多人不要2019了再之前2016、2017係咪？尤其是屌票嗰啲政團啦，即係當時屌票嗰啲政團，例如熱血公民嗰啲啊，即係例如嗰啲咁嘅撚，嗰啲咁嘅撚屌死，係咪？即係話屌票啊咩咩咩，睇你點樣死啊乜乜嘢？係啊，跟住咪有所謂嘅攬炒派啊、焦土啊，其實唔係攬炒派啊，攬炒派已經俾政府 claim 咗係一種人，但係焦土派佢哋仲未 crack 到係咩嘢啊嘛？焦土派就係要嚟香港焦土嘛，冚家產中嘅冚家產，甚至投票俾對家啊，甚至投票俾民建聯嗰啲叫攬炒，佢俾嗰啲叫焦土派嘛，啱唔啱啊？嗰啲叫焦土嘛，係咪？焦土是應該出嚟 claim victory 嘅，即係而家我哋焦土是真係行進一大步啊！係咪應該開心喎？係嘛？我哋應該日日 happy 嘅喎，係嘛？ 開唔開心又講唔上，因為付出嘅代價都好大。但係依個代價係要全香港人一齊去承受，而家只係某一部分嘅人去承受咧，未夠。 所以我哋就係要將焦土嘅戰果。將焦土嘅戰果推撚到去建制派嗰班 權貴， 權貴而家喺呢個政治嘅困局，唔係而家唔係政治困局，對唔住，而家喺呢個政治嘅 混沌咯，我認為係。 我話俾大家聽，我哋呢一邊嘅人，我哋呢邊嘅人，我哋唔係應該好似某一啲 KOL。不是好像某一些網路的主持那樣，我們現在是應該好好地享受勝利，我們要享受勝利是什麼？現在我們要將這把火燒去那些這樣的建制派，現在他們在派賽。 你記唔記得我在2019年嘅時候有一個説話，就係 If we burn, you burn, burn with us。 Exactly 就係講緊 呢 樣嘢。 呢個 嘢 唔 係 問你2019年咩説話？呢個係 Hunter 唔係 Hunger Game 裏邊嘅其中一個。 但係喺當其時有其中 highlight 咗出嚟。 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 冇錯啊！ 而家我哋就睇緊，其實喺嚟緊呢一場所謂嘅特首嘅選委嘅選舉又好，呢三場選舉咪佢哋叫選委選舉、立法會選舉、 特首選舉。 特首選舉在这三场选举里面，我们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我们这个光谱要做的，就看他们怎样四个字可以概括的了，不用烦的，各位网友，狗咬狗骨的而已，看看他们怎样样狗咬狗骨，我只是光是想我已经非常兴奋，我只是想他們怎樣樣狗咬狗骨，我就覺得很開心，所謂真招土派就是應該要這樣。 所以我們剛才在節目初期我們都說的，你不論如一國一制、 啊、 其實 exactly 就是跟著這條 line 的 concept 都是這樣、那個、邏輯也 是一致的 good good 沒錯。 所以在嚟緊呢幾場選舉裏面，哎呀我真的看，真我真的很想看你田飛龍，即我真的很想看你們怎樣搞狗骨。田飛龍已經講得非常清楚，我再講幾次。現在人家啊，不要說我不益你建制派，建制派我跟你說，現在人家要見碧清野，懂不懂聽啊？有很多建制派連見碧清野這個詞語都不知道是什麼意思。我跟你說什麼叫見碧清野，就是、他其實佢成個部署，佢成件事點解要行呢一套？係一個毒針嚟噶，係化療嚟噶。其實中共你估佢唔知咩？中共我一直要講，你唔可以低估中共，但亦都唔可以高估中共。中共有一個好撚奇怪嘅物體，計撚好曬呢班撚樣啦。而家佢根本上而家。骆慧玲 sell 紧中共嘅系一个叫化疗，化疗系啊痛苦噶，当中系痛苦噶，但系你可能有机会会医好呢一个癌症。而家骆慧玲及其中联办成个火团个系统搞紧嘅就系化疗，成件事就系化疗。化疗系你睇点会睇得惯啫？甩头发咩？你点样睇唔睇唔惯？你将嗰啲所有嘅泛民。舊泛民全部掟曬監獄，你點頂得到啫？呢啲根本係化療嚟嘅，呢啲根本係化療。佢覺得呢個化療係得啊嘛，佢暫時覺得呢個化療係得啊嘛，唔使你特區政府，特區政府係傀儡嚟嘅啫。今時今日嘅特區政府只不過係傀儡，係一個傳聲筒，係垃圾，係垃鳩閘嚟嘅咋，唔使理。所謂的特區政府根本上而家真真實實係全面管治緊啊嘛。仲特區政府啊，你戇鳩嘅， 所以既然係咁，點解仲要隔多層咧？直接取替曬呢班人家產就好 啦。點解唔使講？而家你而家特區政府，你而家所謂嘅特區政府，你行出嚟講啊，你有自由意志啊？你仲有管治權咩？你冇啦。如果而家有任何一個特區政府官員話唔係啊，我哋而家仲係高度自治，我哋仲有一個管治權嘅。死撚咗啦，梗唔得啦！街邊個街口嗰個阿伯都同你講唔撚得啦！全面管治權咩叫全面啊？就係你特區政府根撚本係冇 role 噶嘛！你特區政府根本撚本係屌你咪只係 puppet 傀儡嚟嘅啫嘛！講完啦。 我會好啲嘅，我會形容佢哋係一個翻譯咯，即係佢將普通話譯翻做廣東話咁樣噏翻一次啲嘢出嚟咯。 仲衰 啲，我當佢係翻譯啦。 即係所以你唔即係唔撚曬，你而家真正嘅管治權而家已經去西環，去咗中央啦，係嘛？即係你唔使諗噶啦，而家係唔撚使諗，係嘛？咁你即係咁你計，你照講咁。咁你講乜都冇撚用噶啦，講乜都唔撚信噶啦，講乜都唔撚嚟嚟噶啦，啱嘛？依你寫咗啲咩？你諗住寫 tag 字？ 我驚我唔記得咗講啲咩啊嘛，係啊，佢去下跟住，屌我第一節講啲咩咧？咁樣撈唔到，咁樣撈亂曬嗰啲，咁 mark 低翻啫。 咁所以成件事係唔使講嘅。 咁誒嚟緊嘅選舉咧， 拭目以待。 唔係唔使拭目以待，唔識。 我唔係，我好熱烈興奮地，好想睇下嗰個結果會係點啊！真係 嗱，即係仲有廿幾秒，嗯，我就而家就想聽下誒誒，誒、欸、都係啊接聽電話嘅號碼㗎嘛。嗱、 啊，啊有有有 啊嗱，我就覺得個人嘅咁啊誒，今日我就嗱盡訴心中情啊。大家如果想打電話嚟咧，就24404088。咁我就下一節啦。我聽電話，我就想聽下大家嘅意見。到底而家你嗱，我就俾個問題大家，你答我。你唔好讀，你唔好打嚟講都無謂嘢。你打嚟，你就要答我。到底而家作為一個普羅大眾、普通香港人。個參政之路，即係如果唔係參政，即係如果你要、 有心從政服務社區， 都唔係咁講， 都唔係 有心去改變呢個社會，你覺得我應該點？ 你會點做咧？ 唔係即係如果你覺得，如果你仲睇阿東係一個代議士，即係一個叫做我唔係一個代議士，對唔住。而係我而家應該何去何從？ 係啊，即係話我好有心從政，我好想去為呢個社會作出貢獻，我想點樣點樣。 我仲想 咁，我可以做啲咩咧？ 我仲作為一個留守嘅人，我作為一個仲係留守緊，我仲堅持緊留守嘅人，咁我應該點咧？你可以叫我戇鳩嘅，屌你媽東，你唔你有冇留守戇鳩嘅？走啦！OK， 我接受，唔係就係、是、咁。好啦，轉頭翻嚟。